尽量别带血啊啊，用刀子就行。是了是了，这人出来了，来到院里，到张作霖面前看了看，我对不起，这就应了那两句话了：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。谁让你倒霉遇上我们了？哎，刚才请示了当家的，叫拿刀子解决你，这回可没说的。你死了别怪我们，怪你命短。把刀子拿来。有人递给他一把大攮子，他在鞋子底上蹭了蹭，过来把张作霖的衣服给解开了。张作霖一看，我死的无名小辈的手里，我也太冤了。要知道这样，我不离开赵家庙，我跟向昭子打个痛快，这倒好，像叫人宰猪似的给我捅了，我多冤的慌。可那小子手中拎着这攮子，还没等下手的时候，靠着院里西边啪就打了一枪，正好揍在这个小匪徒的手腕子上。哎呀，脑子落地，鲜血奔流。哎呀，连张作霖都是一愣，顺声音观看，从角门那进了两个女的。头前这个女人长得小巧玲珑，浑身上下火炭红，大红的绢帕罩头，鬓角斜搓麻花扣，短衣襟小打扮，汗巾纱腰，底下蹬着小靴子，外边披着披风，再看胸前插着枪，手里拎颗枪，枪还冒烟呢，这枪是他打的，弯眉大眼，长得非常俊美，但是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。在后头跟这女人比他能高了一头，长得母车车的，五大三粗，两臂一晃能有500斤的力量，背后背着大刀片，手里提着双家伙，吊眼梢，大鼻子头。张作霖嘴里说不出话来，但是认出来头前走的小巧玲珑这女子，正是被自己解救过的田小凤，人送绰号的红蝴蝶。天窗台的二把金交椅啊，没想到在这儿能遇上她。那么张作霖不知道，在田小凤身后母车车那女的也姓田，叫田大丫头，外号人称叫一丈飞，那是田小凤的保镖。后来这女人呢，许配给汤二虎了，给汤二虎管家呀，那可了不得，能杀惯战呐。这时田小凤气冲冲来到近前，对准了受伤的那个匪徒，乒啪就俩嘴巴呀。家里别狗眼了你，你看看他是谁呀、啊？你就瞎家伙！ 哎，当家的，当家的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 你就瞎家伙！乒啪，又俩嘴巴子，解开！ 是是， 人们过来给张作霖松绑，张作霖就坐地上了，因为勒得太紧了，好半天活动四肢这才恢复自如。张作霖把嘴里的东西掏出来，恶心了半天呢。田小凤用双手抓住他，蒙兄，蒙兄，你受苦了，你怎么上我们这儿来，事先也不打个招呼。张作霖心说，上你们这儿来，哦，这走到田庄台的管辖区了，嘿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啊。张作霖一呲牙，惭愧惭愧， 蒙兄啊，您这次来是有事儿吧？ 哎呀，一言难尽呢。田小凤说，这么办，咱们到屋再说吧，你们都过来，都出来，我滚过来。哎呦，这帮小匪徒战战兢兢全过来了，赶紧列队站好。你们这帮东西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，记得当初我跟你们说过没，我有位救命的恩公 叫张作霖。我说过没？不就是他吗？你们竟敢对待我恩公这样，简直是胆大妄为。 姑娘，姑娘，当家的， 对，这是大当家的吩咐的，我们也不敢的，谁知道怎么回事？他做什么？我找他。这田小凤性如烈火呀，一转身进了屋了。屋里抽大烟的是谁呀？他哥哥田玉本、镇东阳。在前文书咱们都交代过，在这不必细说了。田玉本就是爱抽鸦片烟，一天抱着个烟枪没完呢。他这柳子好几百人，什么责任他也不负，完全交给他妹妹田小凤。所以田小凤呢，在这当家，名义上是二当家的，实质上执掌生杀大权。这田小凤把枪插起来，到屋一看，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，抓住他哥哥脚脖子，你给我下来吧，你就啪，把田玉本从炕上落下来。和这家摔得可不轻啊，大烟枪也掉了。田玉本气得脑瓜迷糊了，你越来越不像话了，我是你哥哥，你怎么能这样？对，你是我哥哥，你给我起来吧。田小凤把他烙起来，冰吧就俩嘴巴。你看田玉本不管怎么说，在这是大当家的，当着这么多人叫妹子削俩嘴巴，这玩意下不来台呀。田玉本也窜了，你活腻歪了你！我大哥，你先清醒清醒，我再跟你说。你记得我跟你说过没？去年过年的时候，我上姑家串门，在回来的路上遇上几个恶国兵，打掉我的手枪，想要强行无礼。正在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，来个人打死恶国兵，把我给救了，而且护送我回了偏庄台，到了咱的家。我跟你讲过这事儿吗？这讲过呀。人家是不是咱的救命恩人？那当然是了，我还说你好好报答报答人家。现在人家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你想叫小五拿刀把人捅了，这怎么回事？妹妹，你说的什么玩意儿？那张作霖在哪呢？院里绑的人就是他。哎呀，死罪死罪，我也不知道，快点请，快点请，来来。田玉本恍然大悟，妹子，我不知道啊，我要知道他是张作霖，我怎么能呢？哎呀，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。田玉本也顾不得抽大烟了，一溜风到了外边。此时张作霖就在门口等着呢。田玉本过去把张作霖的双手抓住，恩公，恩公，恕我有眼不识泰山，这事儿阴差阳错，今儿个我有点发懒，没有亲自出去做买卖，这是底下崽子们干的，望恩公千万原谅，我作揖了。张作霖一看呢，面前站这个人没有60，差不多少，大个，两肩高耸，骨瘦如柴，灰滔滔的脸膛，一眼就看出来是个十足的鸦片烟鬼，但是还挺精神，知道这是田小凤跟他说的，他亲哥哥田玉本。人送绰号镇东阳，那是田庄台一带的大横把。张作霖赶紧说，老兄，不知者不怪呀，这是一场误会，您不必太客气了。屋里请，屋里请，备茶。 手下人把茶水给泡上来，田一本又告诉高僧出发，什么好吃准备什么，今天要给我的恩公压惊。时间不大，酒宴摆下，让张作霖居中而坐，田玉本、田小凤的侧坐相陪，推杯换盏就喝开了。首先田玉本又叨咕起当初发生的事儿：我妹子要没你解救，就没有今天，是千恩万谢。张作霖也一个劲儿的客气，这田小凤就烦他哥哥说话唠叨，你看抓住这个主题没完了，你倒问点旁的。田小凤用脚在桌子底下踢了他哥哥一脚，他哥哥不敢言语了。小凤探身就问：孟兄，您怎么到了田庄台了？莫非来找我们兄妹不成吗？妹妹，你误会了，我是误走田庄台，因为天黑我迷失了路途。说实在的，我要赶奔青马坎三界沟去找我干爹杜老盼。 哦， 找他什么事儿？如果没有备言的话，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？一言难尽啊。妹子大哥，听着真人不说假话，我到高丽国去了将近一年，在马玉坤将军的部下当少尉，跟小日本子大仗小仗打了那么100多次吧。本来咱们大清国的军队不都是饭桶，可是这些当官的他妈不是东西，威刀必剑，贪生怕死，我们在前线玩着命呢，他们夹着包跑了，结果30多万军队打不过日本鬼子6万人马，全线溃退，过了鸭绿江回到安东。后来我听说大部队要转移保卫京城，要撤到山海关里边去，我一看去他娘的，我在关外土生土长的，我跟他们起什么哄啊？再者一说故土难离，我家还有老娘，就这样我开了小差了，带回一匹马，一只冒烟的家伙。另外呢，回来之后我看天下大乱，战火纷飞，这日子也没法过呀。后来我就匆匆忙忙的召集了10几名弟兄，赶时髦，我也成立了一支保险队。田小凤点点头，哦，对，现在这保险队多如牛毛啊，咱们绿林人摇身一变都干成这玩意儿了，只是我们田庄台还没有改换旗号。你往下说，后来呢？妹子，你还不清楚，同行是冤家，历来都是大鱼吃小鱼啊。我这保险队成立不久，遇上麻烦了，向昭子上我那儿去了，打算要把我吞并。为这事儿，我们俩闹翻了，向昭子扶妻而走，声言非要报复不可。妹子轻想，我惹得起人家吗？向昭子要人有人，要枪有枪，手下弟兄好几百，另外这个人是最不仗义的一个家伙，心也黑，手也狠，说得出来干得出来，我怕遭他的报复，就把我这些弟兄啊分散了，我家也搬了，我打算赶奔青马坎三界沟前去求援，这才巧遇妹子和老兄。 哦， 是这么回事。孟兄啊， 看来你眼里头还是没有我们兄妹，你光想到青马坎就忘记了田庄台。我看这样行不行？如果蒙兄怕项昭的报复，你就把人马拉到田庄台来，咱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咱们在一起联手干，那力量可就大得多得多了。田玉本一听， 对，太对了，我老嘎子儿，不恩公，我妹妹说的一点都不假，这年头都是弱肉强食，谁腰杆子硬谁能活下去，谁他妈窝囊废就被人家吞并受窝囊气。我知道老嘎子你是个干将，可是红花得绿叶扶啊，你单枪匹马也玩不转，不如听我妹子的，把人马拉到我这来。另外我这个人呢就是窝囊废，全指着我妹子，你来之后你跟我妹子统领这个柳子，乐意成立保险队就成立保险队，你们俩分任队长，我呢奔六十的人了，我呢就打算退归到后边，给你们做个马前卒或者当个军师什么的。我恩公你意下如何呀？这张作霖高兴是高兴，不愿意这么做。为什么？前文书咱说了，张作霖骄傲，不想寄人篱下，也就是说不想吃下眼食，那自己非单闯一条路不可。可这话没法张嘴，叫人家听着太刺耳了，因此张作霖找了个借口，是啊，多谢妹子和老兄弟盛情，你们还不太了解我的情况，我手下那些弟兄都是本乡本土的，这帮人说什么不乐意离开那一亩三分地，恐怕我拉不出来呀。要说叫他们投奔田庄台，我这人马就散了，那有什么呢？散了就去他地呀，你一个人来就可以，咱手下几百人几百支枪还不够你支配的吗？我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不，老兄，回去我还得跟我娘商议商议，另外呢还得跟我老岳父商议商议，我一个人不能做主。好吧，强拧的瓜不甜，商议商议也对，那我们就听你个信儿。田小凤一听这话是低头不语，非留张作霖在这住着。就这样，张作霖在田庄台住了十天，后来作霖提出来非要告辞不可，兄妹二人一看挽留不住了，要摆了桌酒宴给张作霖饯行。奇怪的是田小凤没参加，什么原因呢？田玉本心里清楚，把旁的人都打发出去，屋里就剩下他们俩。田玉本给张作霖满了一杯，我说老弟你干了这杯，临别之时我还有几句话跟你说。好吧，张作霖一言而尽，本来他不善于喝酒，喝完这脑袋就觉得有点发沉。老兄有话请讲吧。 他们不是张作霖一听什么毛病，怎么直说外国话呀？大哥有话说吧。 我怎么说呢？这 老嘎子，我这人也没念过书，说话呀天上一句地上一句，有时候说的发直，你可别挑我的理啊。他是这么回事，他我妹子还没人家二十好几了，你说算怎么回事？有道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，是不是呢？可是为什么他不找人家呢？眼光太高，谁他也瞧不起，